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他知道自己极有可能被追杀，也想不到有什么地方可以去，于是他重返石雨山，把陈乌云在西山山路葬下，埋下好友尸身后，他不知道要干些什么。好在他早已不是那个想靠杀人来留住陈乌云的无知小鬼了。陈乌云想要的世界，想要的他，他都会为陈乌云尽量保全。他回到石雨山，在山中造了一间小茅屋，开了一片菜畦，日日耕作。山下的石雨城有神女祠供奉，香火不绝，上面有写着陈乌云的名字，他也偶尔去拜过。看着那几经修缮的玉身神女像，有点不服气地想，还是纯姑娘要更好看些。钟磬轻响，碧烟缭绕，身旁的女子求着姻缘，渴望嫁与一个如意郎君，而原该被神女杀死的山鬼素姬与她并肩而跪，却不知道求些什么。他想了很久，双掌合十，虔诚道： 祝陈姑娘身体康健，岁岁都有好吃的。 山中一日，世上千年。陈乌云读过的书，他早已倒背如流，后来连书也辅助了，一点点化为尘沙土灰。为了消磨时光，他又找了其他书来读。素姬一点点褪去过去流俗的小村姑形象，越来越像以前的陈乌云，而且更稳重，更温柔，更包容。除却不老不死不伤外，他仍是凡人。历代星辰从他头上徐徐流过，而他始终未曾离开石雨山。人之爱恨，有些如钱塘之潮，澎湃而来，滚滚滔天。哪怕只绚烂一瞬，也要将自己狠狠撞在岩石上，换一片白浪，溅湿一片衣角，也算留下过一片痕迹。有些则如山间的潺潺溪泉，有时甚至听不见水流声。转眼，世上便已千年。安稳的日子本能一直过下去，谁想半月之前，一伙盗墓贼不知听信了哪门子谣言，说石雨山中有山鬼墓，内有宝藏，找来找去找到了陈乌云的墓。千年树旁千年墓，此处着实最为符合，此处着实最为符合。于是盗墓贼抬铲便挖，素姬听到动静，远远奔来阻止，却被粗蛮的盗墓贼一铲子打倒，千年血液渗入泥土，异变随之而生。刚才殴打素姬的盗墓贼被一只从地底伸出的手拖入泥土，筋骨尽断之声不绝于耳。众贼被害得肝胆俱裂，四散奔逃，却又有六人被怪力生生扯入土壤，浑身骨质摧折，死无葬身之地。那便是陈乌云的鬼魂千年后出世的第一日。千年祈愿，生祠暂立，使得陈乌云身体不腐，但他却也变成了石雨山的附地灵。他生前遭受巨大打击，神志湮灭，记不得自己是谁，至时皆归于诱饵，却雏鸟似的认准了素姬，小尾巴似的坠在他身后，好奇地问东问西。千年前，千年后，陈乌云与素姬彻底调换了位置，无论是性情、学识还是人格，那 但是二人仍是彼此好友，此心可见千年不易。在世人心目中，复活作乱杀人的是千年前祸乱四方的山鬼，对素姬来说，这是很值得高兴的事情。神女永远就该是神女，干干净净漂漂亮亮地站在那里，烟火缭绕的很美很好。素姬跪在山洞口，将他们的故事历历讲述完毕。林六一难掩惊讶，询问池小池： 你怎么会想到他是山鬼？ 明明是一个没有法力的弱女子，守在山道上做好事，总要有些能解释得通的缘由。在关于山鬼的传说里，只出现过两个女性，素姬还有神女。 那为什么不猜她是神女呢？ 我以前接了一个关于盲人的本子，去特殊学院进修过，知道盲人的一些特征。她身为凡人，听力太敏锐了， 在山道时他不必回头就能准确辨认出来者是四位客人。要知道文玉京走路如猫，近乎无声，而在和天坑里众人开口说话时，他的声音并不很大，而底下人回话时往往回声严重，甚至会盖住原声，他却能轻易辨出对方在说什么，根本不需对方重复。池小池也只是猜测，不过就目前情况而言，他是赌对了。 程姑娘灵力虽强，却很听话的。 素姬讲述完毕，想替好友说些好话。她顿了顿，似是想到刚才程无云的耍赖，有些不好意思的补充： 就是偶尔踏过任性。 那些盗墓贼暂不论，他擒抓百姓与道门之人，是为何故？ 素姬几乎是有些窘迫了。 是这样，明日是我的生辰，他不懂生辰是什么，便一直缠着我问。我告知他，生辰便是诞生之日，凡人庆贺生辰，须得挚友亲朋到场，热热闹闹地庆祝一场才好。他觉得是雨山太过冷清，恰好有道人来调查盗墓贼被杀，山鬼重出一事，他便将人捉了来，关在后山干洞的洞底，还拿阵法封上，说要他们等明日同我庆祝生日，就放他们离开。好在那些被捉来的人与金虚峰的道长都是好人，听完我的解释便都说再留几日也无妨，只是我与他谁都不能下山去金虚峰通报情况。他离不开我走不远，他又心眼太实，不肯放走一个人回去说明情况，着实是给你们添麻烦了。 池小池默然。淑清，他们听到的才是鲛人仙君的作者真正想讲的那个故事的全貌，没什么血火厮杀，没什么跌宕起伏，甚至也不是故意想卖百合，就是两个女孩子彼此扶持的故事。所以段书觉不杀他取走丹金，因为完全没有必要，所以段书觉与他结为至交。而山鬼素姬也在后期为段书觉送来了自家酿的好酒，俨然已是相交不坏的挚友。所以作者在看到评论区的乌烟瘴气后，经过考虑才选择砍线，干脆地删掉了素姬与陈无云的故事。他不想让这两个女孩子被读者歪歪，当作段书觉的后宫姐妹花。